为大家唱一段《辕门射戟》。

今日问你状元美之事，何人所知？ 哎呀，千岁知道什么问起微臣来了。 今日问的是你呀， 状元公。 臣 请讲。 臣启君之状元美之事，乃是万岁所知。 高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？哪家之后？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定奎。 你看。